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岳定堂给彭斯打了声招呼，就带着林叔去外面上车。林叔没有注意，在他身后一直有一双眼睛在跟着他。沈时期沉着脸，阴郁和暴躁几乎溢出眼神，以至于三尺之内没有人愿意接近他，连平日里溜须拍马的人也都暂时偃旗息鼓，状若隐身。有彭斯在，沈时期怎么也不能在晚宴上闹事，那样非但美国人不高兴，他叔父也不会放过他。但离开这里，别人就管不着了。沈时期缓缓冷笑了一下。 沈公子，喝杯酒消消气好不好？ 他温柔婉转，就像银幕上扮演过无数的千金小姐、贤妻良母那样。一个美人但凡有了出众的气质，她就不仅仅是美人，而是可以进入令人一眼难忘的大美人行列。何佑安虽然不言不语，安静无声的时候像个花瓶，但他说话微笑的时候却有一种繁花摇动的璀璨光华，连一举一动都变得美丽不可方物。这样的美貌没有一个男人能免疫，沈时期最初也不例外，所以才花了大力气把美人弄到手。但此时此刻，哪怕对着这张脸，他也没能消除内心的怨恨和怒火。 你刚才一直躲着，是怕我生气，还是跟那个姓林的私会去了？ 您误会了，刚才啊，是领事馆一等秘书的夫人拉住我，想知道我的耳环是从哪里买的。我说是您送的，我们就聊了一会儿。都是我的错，您不要生气了，好不好？ 他的低声下气没能让沈时期怒气稍解，后者面无表情地接过何佑安递来的酒杯，然后泼向他。美人的乌云鬓发，如花容颜，登时一头一脸的酒水，众皆哗然，人人瞩目。 干什么？ 怎么这样？ 何小姐是你带来的，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啊！ 当即有人挺身而出，挡在何佑安面前。何佑安的影迷很多，拜倒在他美貌下的仰慕者更多。沈时期对他如同玩物的态度，众人早已看在眼里。先前没发作，只是碍于场合与宴会主人，眼下沈时期发怒，大家就纷纷为何佑安打抱不平了。自然也有同性嫉妒何佑安的容貌，暗骂一声红颜祸水。但美人飘萍，楚楚可怜，西域护花又有什么错处？沈时期眼见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彭斯先生也在远处转头看过来，知道自己再一次犯了冲动的错误，只好咬咬牙吞下这口气。他不再理会何佑安，而是越过人群去向彭斯道别，然后大步离开宴会厅。 何小姐，您先擦一下吧。 谢谢。 何佑安是他带来的，沈时期一走，何佑安自然也得跟上。他拿着侍应生递来的帕子，匆匆将湿漉漉的发绒擦拭着，那种强忍委屈又强颜欢笑的模样，能让任何一个人不分男女都为之动容。立马就有人看不下去了。 何小姐，你不必跟他走了，待会儿我可以送你回去，家父在上海滩还有几分薄面，他沈时期不敢对你怎么样。 如果不是沈公子将我带过来，我今夜也无缘认识各位。他可以无情，我却不能无义。我虽然出身寒微，但这点做人的道理总要恪守。不管怎么样，今夜多谢你们了。改日新电影上映，我让人给你们送影票过来。 这番话明理而又敞亮，连先前不喜欢他的人也都稍稍改变了印象。 女子心肠软，立场容易动摇，何佑安立刻又多了不少支持者。 那你若是被他刁难了，一定要告诉我们，我把电话写给你，你直接摇到我家去，柳公馆就报我刘武的名字，会有人转告我的。 对，回头我也给你的电影公司说一声，让他们派两个人保护你。 沈时期他不敢怎么样了。 谢谢，谢谢各位。 大家七嘴八舌包围了何佑安，也给他提供了勇气。他一一向众人道谢，然后快步走出门口，跟着等候在那里的沈时期的保镖离开了。沈时期早已坐在车里，面色阴沉，没比他离开时好多少。如果说之前林叔将那火药桶装了一半，后来与会客人袒护何佑安的言语就更是火上浇油，让沈时期彻底爆发。可他最后又不得不按捺隐忍下来，光影斑驳下的表情比之前更显阴郁。何佑安暗暗叹了一口气，轻声道： 沈公子，我回来了。 你怎么还舍得回来？仰慕你的人那么多，不如跟别人走了呀，省得在我这里受气。 哎呀，我是您带来的，自然要跟您走。您对我的好，我都明白。那姓林的不过是个小人物，根本不值得您放在眼里。您就别生气了，好不好？ 他的下巴忽然被捏住，强行拉近。近在咫尺，沈时期的气息几乎喷在他脸上，混合着刚才泼在脸上的酒水，加上对方鼻腔里的酒气，何佑安的眼眶很快就湿润了。 沈公子， 别以为在人前你是万众瞩目的电影明星，翅膀就硬了，可以离开我单飞了。我能捧你出来，也就能把你拽下来，让你比原来摔得更惨。 何佑安气息微弱，睫毛颤动，那一瞬间就像一只行将折颈的天鹅濒临垂危。他也许并不晓得，往往落难美人坠入黑暗哀泣求饶，反而更能激起一些人毁灭美好的嗜虐欲。 我明白的，沈公子，我这辈子都是您的，从来不敢有二心。 林叔他们见到老管家的时候，对方已经神色惨白，连说话都有气无力。这倒不是被巡捕房刑讯的缘故，老管家这么大年纪了，也经受不住一次老虎凳或者辣椒水，而是被抓进来之后，面对审讯室的压抑和审讯人员阴沉压迫的逼问，很难有人还能保持在外面的精气神。 袁公馆闹鬼，是我让三才去吓唬人的。 经过这番折腾，老管家终于不敢再绕圈子了，见了林叔他们立马就开门见山说出他们想听的东西。旁边的沈仁杰这才递给他一小碗水，让他稍解进来之后滴水未尽的干渴。 这么说，人也是你杀的？ 不是，我没杀过人。我打从十几岁就跟着老太爷了，对袁家一直忠心耿耿，又怎么可能去杀害主人呢？ 那你为何要让三才去吓唬人？ 老管家喘了口气，从表情上看，林叔发现对方根本不想提这件事儿，但现实一步步发展，已经完全脱离原本的轨道，老管家也开始发慌了。三个人六只眼睛灼灼逼视，审讯室内摇曳不定的灯火仿佛幽灵作祟，死不瞑目。铁窗之外树影婆娑，沙沙作响，呜咽声不远不近，悠悠袅袅，听不大清。可正因为听不清，才更让人心里发怵，老管家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因为老太爷在世时给袁家 留下了一批财物。 林月二人相视一眼，他们之前就推测过，凶手几番杀人，看似与杜韵宁有奸情，其实兜兜转转，最后都围绕着袁家，很可能正是由于袁家有什么东西让他们求之不得。如今看来，杜韵宁、袁冰和阿兰三人之死，就算跟老管家没关系，也一定跟这件事儿有关。 什么财物？ 老管家捧着碗的双手不断颤抖，神色变幻，可见内心激烈挣扎。事到如今，他已经无法将这桩埋藏多年的秘密继续隐瞒下去。 黄金，数不尽的黄金，足以铺满半间屋子。 非但沈仁杰惊讶得合不拢嘴，连林叔和岳定堂也禁不住流露出震惊之色。财帛动人心，幸亏审讯室内现在就他们三个人审问，否则很难保证其他人听见这个消息之后会不会因此疯狂再闹出事儿来。岳定堂适时看了沈仁杰一眼，后者何等机灵，立马起身立正。 案件所有内容在结案之前一律不得公开，相关人员的口供我也会收藏妥当，一旦外泄您唯我是问。 岳定堂点头转向老管家， 你继续。黄金从哪里来的？ 是我家老太爷发现的。 袁炳道在四川能够说得上话的时间不长，派系争斗中失意的他很快就被迫离开那里，但他之所以能够下半辈子都过得安稳舒适，坐拥数不尽的财富，不只因为他当权期间搜刮了许多民脂民膏，还源于他发现的一艘沉船。沉船是他的亲信先发现的，当时只以为是一艘普通的民用沉船，年代大约在明末清初。但后来当袁炳道派人将沉船里的大部分箱子都打捞上来时，发现里面不是黄金就是器物珠宝。船主是谁，又是为何沉船在此，那并不是袁炳道关心的重点。对于乱世里的军阀而言，没有什么比从天而降的财富更让他们欣喜若狂。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